明月一重重修圆缺，看世界一幕幕浮离别，孤楼酒席人化作庄周梦离别。寒梅一枝，日偏斜。 我们听到的是热播剧《如懿传》的最新片尾曲，由邓同天演唱的《心事》。这首歌和之前周深毛不易合唱的《梅香如故》一样，都是由新锐词人雷景亚作词，在文字意境上一脉相承，经由邓同天温暖的音色演绎，更加贴合剧中女主角的情感心事，婉转深情也沁入人心。在听完了首播歌之后呢，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一周音乐大事记，以这个星期为坐标，我们来关注过往年份当中发表的专辑。在9月10号，我们就来关注两张14年前的专辑。2004年的今天，梁静茹《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》专辑发表，有着破茧成蝶的好彩头。三位音乐人加入，陶喆的情味，阿信的火味，再加上李正帆的甜味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正帆词曲、梁静茹演唱的这首《宁夏》。 偷偷的想念，只 白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在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原谅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越圆满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 在14年前的专辑都拥有美好恬静的旋律，一首梁静茹的宁夏，还有这首张信哲白月光。这首歌收录在2004年9月10号张信哲的专辑下一个永远，这是每到中秋时分都非常应时应景的歌曲。而专辑当中除了这首白月光，还有像九月雨这样的歌，也凸显出秋日唯美的感觉。一周音乐大事记，时间来到9月11号，2012年，林一峰发表专辑《爱允书》。徐小凤的本名叫做徐允书，所以这张《爱允书》也是林一峰向前辈徐小凤致敬的一张专辑。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《情比雨丝》。 情如诗，风 片地面温热的晚风。哦，地方特别笨拙，祸从你相同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甜蜜的复合是他最大依托。哦，带着娇柔的身影化成了彩虹，在大梦中一口气走上了心脏， 在2009年启动的维尔蒂计划，前两季很迅速推出，在五月份的春日光之后，9月11号系列第二章夏狂热便发表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当中的主打歌它下了夏天。当时还想，既然夏季专辑在九月份发表，那么秋季系列应该是不是也会很快就来呢？没想到秋故事一等就是4年。2001年的9月11号，一支年轻的女生三人组正式出道，并在这一天发表了首张专辑《女生宿舍》。他们就是 SHE 歌团当中团体组合，更新换代速度很快，而他们却在一起走过了17年。本周中歌榜他们的新歌《17》以第6名的好成绩上榜，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他们17年前首张专辑这首主打歌《恋人未满》。 只和你能聊一整夜，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？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？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？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，却又不说是多那一些。 又打一声恋人未满，甜蜜心烦，愉悦混乱，我们以后会变怎样？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，你还等什么？时间已经下去，只好只做朋友。再向前一点点，我就会点头；再冲动一点点，我就不闪躲。不过3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。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？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，为什么不敢面对？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？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？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，为什么不敢面对？有大上恋人未满，甜蜜心烦，愉悦混乱，我们以后会变怎样？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，你还等什么？时间已经不多，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。

与此同时，推介会上还发布了数据显示，北京卫视已经跃居省级卫视新三甲。今年前八个月，北京卫视收视成绩亮眼，其中35城收视排名位列省级卫视第二名，全天平均收视到达率在35城和52城双双位列省级卫视第一名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。那这个时段我们从9月14号开始，2012年这一天，卓琳蔡依林推出了 Muse 专辑，在她32岁生日的前一天正式发表。我们就来听这首由蔡依林演唱的 Dr. Jolin。这首 Dr. Jolin 收录在2012年的 Muse 专辑，以希腊神话当中的缪斯女神为名，在专辑当中也处处体现出了女性的自信和活力。那么在这张 Muse 发表年份往前调回11年，是双 J 的另外一位周杰伦最重要一张专辑发表的日子，2001年的9月14号范特西发表， 这个红色帽衫的形象对应的是中文流行歌坛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。赶紧来听这首周杰伦《双截棍》。 装上汗头，我去脸上皮 没法笑容，进入忘我的王国，进入忘我的魂魄，为我问苦不是自我，一种态度一个念头，情感却闪烁不留，对的人才懂，规则由我掌控，游戏就是生活，关卡路乱流，我自由穿梭，我拒绝再沉默，世界握在手中，等候一生能刷转动，顽固就是态度，抛开伪装的束缚，西装绅士不是主流，顽固就是态度，相信你也是信徒， 重量是否有点过头，血气到没自信的空洞，顽固态度不是没有风度，顽固就是不是在那摆酷，资本能够自动掌握，向我不用多说，玩个精彩时光，拒绝平凡中的自我，我就是我，我不会迁就，天天都出来穿越自己的天赋， 顽固就是态度，抛开伪装的束缚，心中真实不是主流，顽固就是态度，相信你也是心足，上自信的巅峰。 在周杰伦范特西发表整整六年之后，2007年的9月14号，潘玮柏《顽固》专辑推出。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。比起世纪初中文流行歌坛对嘻哈饶舌的猎奇态度呢，这个时候中文嘻哈音乐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，而潘玮柏就是当中出色的代表之一。这张专辑《顽固》的概念也算是在主流歌坛对嘻哈文化的一种解读吧。一周音乐大事记，时间来到9月15号，2006年这一天，李宇春推出个人首张录音室专辑《皇后与梦想》。从选秀比赛到唱片歌手，这是李宇春踏入歌坛的第一张重要成绩单。作为制作人的张亚东为他打造了这首同名主打，我们就来听《皇后与梦想》。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，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你未晴天，声声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，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希望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，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 这是电影《英雄本色》的主题曲，张国荣《当年情》。本周三9月12号是张国荣的生辰纪念日。1956年的9月12号，张国荣在香港出生。他的父亲是服装店的老板，他是十个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。2016年，张国荣名诞60周年的时候，一张叫做《继续张国荣》的 EP 发表，收录了4首没有发表过的作品。相比起《当年情》这样记录他最光彩夺目、韶华的经典之作，这张 EP 的歌曲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更真实、更贴近我们的张国荣。我们就来听这首张国荣演唱的《你听见没有》。 打算做什么？ 像山盟，眼睛会带我说，心跳好像潮起又潮落，你以为是什么？你听见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？回答我，你爱过没有？你问过没有？告诉我，是不是当我酣睡，流出了我的心，才明白爱上你怎么过？一个人让一个人折磨，每见一面就多一脸寂寞。我打算做什么，想什么，眼睛会带我说，心跳好像潮起又潮落，你以为是什么？你听见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？回答 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18年精工细作，5万业主的选择，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。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手邓同天为热播剧《如懿传》演唱的这首片尾曲《心事》，这也是他在电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演唱宣传曲《三生如初见》之后再度推出的一首影视单曲。我们可以听到婉转的古风，清亮的嗓音，在邓同天的歌曲当中似乎经历了一回庄周梦蝶的人生。 全中国强力首播， 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，来自于邓同天演唱的《心事》。 好，在听完首播歌，那来到我们周一固定单元新歌推荐环节，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歌一号，这首歌是一首 OST， 电视剧《天坑鹰猎》概念主题曲《一江水》，演唱的是拉拉徐佳莹，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根据电影《可》的插曲《两道河岸》所改编，1993年正式发表之后，先后韩红、许巍、朴树等都翻唱过，相比较韩红的高亢，许巍的沧桑，朴树的忧郁，徐佳莹就像平缓的江水一样，唱歌娓娓道来，波澜不惊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一江水》。周新歌一号，徐佳莹的《一江水》。新歌二号是来自李荣浩第5张专辑当中的新歌《贫穷或富有》。 李荣浩和音乐相伴当中的15年，曾经尝过每一位北漂都受过的苦，也享受过幕后到台前的一朝成名光环加身。不过他的歌曲当中很少过度渲染生活的艰辛，这首歌应该是他第一首写贫穷或者是富有的歌了。不过呢，不是做对比，而是讲述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，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，那便是幸福。 中许成过往，风雪的荒凉，真心的滚烫，像青春盛放，绝望就雪花，我惊叹向往，我追逐命运的回响，物换星移旧时重唱，某夜某惆怅，在雪过封藏，你就是远方。 这首歌曲同样是出自电视剧《天坑猎鹰》的影视单曲，由那英演唱的片尾曲《雪国远方》，钱雷作曲，葛大为、高明谦联手填词。相比较之前我们听到的新歌一号徐佳莹云淡风轻的《一江水》，这首歌那英演唱的暗藏汹涌，前面是低吟浅唱，后面从容大气。作为中歌榜杰出成就奖获得者，如今那英对音乐的诠释洒脱不羁，又带有岁月留下的优雅从容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四号，这是来自阿杜的新歌《坏朋友》。

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想更快用联通宽带，现在办理买一条送一条，详询100010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. 受高空槽影响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雨量较多，以多云到阴天为主，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阵雨，请注意防范。明天白天由于光照削弱，气温有所回落，天气凉爽舒适，早晚天气更凉，外出需注意添衣，谨防感冒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多云见阴，西部北部有阵雨，偏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明天白天多云见阴，西部北部有阵雨，偏南风二三级间四级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开业了，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，精彩活动等您来，敬请关注微信号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颁奖典礼于当地时间9月8号晚举行，由王家卫监制、万马才旦执导的最新电影《撞死了一只羊》斩获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。这是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唯一一部获得重要奖项的中国电影，也是万马才旦首个三大电影节重要奖项。导演兼编剧的万马才旦上台领奖，他表示二度来到威尼斯感到特别亲切，并感言，对我来说站在舞台领取这个奖是特别荣耀的时刻，感谢评委会给我这个荣誉。本片监制王家卫第一时间送去祝福，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青藏线，高寒缺氧，人迹罕至，这是电影《撞死了一只羊》开始的地方，也是万马才旦导演和他所带领的年轻伙伴们走向世界的起点，祝贺万马导演。电影《撞死了一只羊》讲述两个金巴在现实与梦境中穿梭，在交错人生中找寻自我的故事。该片自威尼斯世界首映后口碑不断攀升，有观众表示被影片出色的影像魅力吸引，很简单的情节充满诗意，摄影很棒，喜欢西藏文化的人会得到视觉享受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。 第20位莫文蔚《天一半地一半》，第19位丁薇《风度》， 爱都让到处这没有人的路， 第18位刘惜君《如昨》，17位林宥嘉《火焰小溪》，第16位许嵩《大千世界》，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泉，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？ 第15位毛不易《给你给我》，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。 第14位蔡徐坤《喂喂喂》。第13位阿信《当每颗星星》，第12位吴青峰《窗》，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， 第11位张杰张碧晨《只要平凡》，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走在夏天的风，秋天的雨，收集你的风景，心酸甜蜜苦涩，回忆都变成纪念品，想牵着你的手，走过更多人生的一年四季，一种调制圆舞曲，不管心痛难过。

时空之间。坠落之前，保留所有碎片，一满足就贪婪，贪婪绚丽，一找到就亏欠，亏欠无声黑，夏夜在身体流动，一次负就推翻，推翻认真，一认真就荒诞，快来不及黑。黎明前醒来，不管是你不经意间用不消失的美，这样承认吧，爱只是爱情的毒药，烧焦你的嘴唇，会欣赏自己灵魂坠落，奇妙的满足，失落到不及的深刻。 苏乐基，那么凝重，期待期待。 是本周的新歌六号，通过歌手一战成名的苏诗丁首张 EP 标题曲《梦幻病》。这首歌曲由苏诗丁作词作曲并编曲，灵感是来自于先锋电影导演梅雅戴伦1943年拍的处女作《午后的迷茫》。而这首歌当中也大量用到了电子乐，营造了一种迷幻的效果，带一些意识流，还有一些神经质，像一个女生在深夜里的胡思乱想。下面这位创作新生代也借着新唱片克制凶猛，完成了在风格上的自我升级。以前他擅长 R&B 的情歌，那现在进军到 EDM 市场，这次转型也让汪苏泷有意从创作过渡到唱跳歌手。网上歌曲《盗火》是以古老的希腊神话为故事背景，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七号《旷梦》则描写无法预测的未来，来探讨生命的意义。 有一片尘埃没有给我，中国盛开的花，有一颗

藏在心头。生命的折磨都是寂寞，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，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。 是新歌八号，来自石磊的《哎呦》，歌词简单真挚，旋律朗朗上口。作为一名七零后，石磊从合肥来到北京，然后几经波折，在北京坚持多年，不见希望，又回到了家乡，蛰伏十年，不灭的摇滚热火让他再度发声。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歌九号，这是来自江映东《Kiss Like a Peach》。江映东是在1994年出生，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，因为喜爱流行音乐。所以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研究爵士演唱，擅长爵士音乐以及流行音乐。 For the second day, now I know that I can't wait. We walked through the hollow part, the last to leave, now it's almost dark. She was praying in my ear, get yourself over here, and then it's hey.